伤心，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，忧伤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，多年以后你别老友，妈妈告诉我她旧日的模样，穿着暮色寻找你的香。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，多年以后你别老，我心里的总想